就上次呢，讲到那个麻黄的副作用，就不知不觉讲了一整堂课的什么吸毒的人毒理学。我自己讲了之后，自己心里头蛮陌生的，因为这些东西我也没玩过。那各位同学，我想也不是这一挂的人，不是道友嘛，对不对？所以讲这个，我自己也觉得，哎，但是我觉得在一些学理上这些事情可以，还是可以讲的。可是嘞，我觉得地球上真的是有奇迹的。我这个外行人啊，才冲内行讲的这个话，我这一个礼拜就被有吸毒的人纠正，这怎么会这样子都有？就是我讲错事情，这样都有人纠正我，真的太厉害了。那就我上礼拜不是讲说，哎，粉笔都不见了，好，上礼拜不是讲到说，那个吸毒的人玩的药，我们二级毒品分成 K 系跟 E 系，对不对？我说 K 系是让人嗨，对不对？E 系是让人懵，是不是？那我就讲到 E 系的时候，就举到说无时间感跟无自我感的那个感觉，对不对？就我被纠正，就是有在吸毒的行家跟我讲，无自我感是 E 系的事情，而无时间感是 K 系的事情，所以是安非他命系统的才会让人有无时间感。这样，当然每个人体质不同啦，吸毒的反应可能人人不同，但是一般的吸毒者他们是说 K 系。让人嗨的那个才会让人变成无时间感，所以这边是比较偏无时间感，这边是比较无自我感，所以这个要纠正啊。所以莹莹呢，经过这样的纠正以后，我们班上从此以后的那个科学正确的吐槽啊，就比如说，如果我上课说，哎呀，原来准备要讲这些，结果一堂课都讲到别的东西去了，那你就要吐槽说，叔叔你忙了。然后呢，如果我说，哎呀，怎么搞的，才不如讲几句话就已经到下课时间，你就要说，叔叔你太嗨了啊，这就是科学正确的吐槽。那么我们现在呢，要讲回附子这一味药啊。那在讲到附子之前，我们先看回6-21条它的这个桂枝加附子汤的煮服法。这个地方啊，他说这六味药呢，以水7碗煮成3碗，去了渣以后呢，分成3碗温服。那其他的调理方式如同桂枝汤啊。那在这里呢，我要说的是一个剂量的问题，就是张仲景的其他药物呢，说几两几两几两，对不对？那红枣呢，12颗，我们大家也可以掌握。可是问题就来了，这边他说到附子是放1颗，然后泡去皮破8片。那么，请问，1颗附子的重量到底是等同汉朝剂量的？比较接近3两那边呢，还是比较接近1两那边？那我这样说啊，因为汉朝的1两是今天的差不多14公克多嘛，对不对？所以汉朝的3两是40几公克，是不是？那40几公克，你知道一瓶养乐多是100公克嘛？那半瓶养乐多50公克，所以汉朝的3两是少于半瓶养乐多的重量的。那一坨附子，如果真的长得还算肥的哦，放在手里掂一掂，我觉得你像就像这么大的一颗洋芋，放在手上掂一掂，我觉得是有超过现在的40公克的。所以我在使用附子的时候啊，我是比较喜欢比照汉朝剂量的3两来计算，这样能够明白吗？就是我在开的时候，附子的剂量我通常。它用到1颗的时候，我是等同桂枝芍药的3两来使用它的。那至于它的这个附子的泡制啊，这个泡过的附子就是要把那个附子啊烤透，让里面的这个有毒的成分啊，一般是说是乌头碱，但是这件事情也是蛮悬的，因为有的时候感觉就算你把那个乌头碱都处理完了，还是有被麻倒的时候啊。所以后来有人又说，那是因为腌附子的那个盐卤水的毒性的问题。所以附子这味药的确是有它一点点不太好驯服的地方。那我现在呢，他那这边说一枚附子如果是生的，就要把它烤干掉。就是那其实我们在现在的那个中药厂啊。要处理附子的话，做泡附子的方法是这样子，就是从前，因为现在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年代不一样了，就是我们今天的年代是发明了真空抽干法， 所以生附子可以直接抽得干干的，然后就可以保存下来。因为附子是一味非常非常会坏掉的药，采收下来之后，如果不立刻做强烈的防腐的话，马上就坏掉。哦，天底下坏的最快的植物呢，一个是甘蔗汁，一个是附子。这个，那附子就是这样一种完全不具有稳定性的药物。所以当我们古时候就是前一个世代的做药的药厂呢，是附子一采收过来啊，一挖出来就像新鲜洋芋一样，对不对？就根本不能放，因为挖出来很快就馊掉，就整个臭掉了。所以他要马上用就近那种用他们那个地方的那种盐卤的那种水井打出来那个很浓很浓的那个盐卤水，把那个附子腌起来。那腌成盐附子之后再慢慢晒干。那所以我从前买到的所谓的生附子都是盐腌的附子，就是那个附子拿在手上是非常重的，像一块石头一样重，因为里面已经浸满了盐分，然后上面都是亮晶晶的盐渣渣。哦，这是当年的生附子。然后呢，这样子保存下来的话，那你就知道，如果我们有一个方子要开生附子的话，这种盐渣渣泡的生附子你根本不可能直接丢下去煮，因为直接丢下去煮会咸死你，而且那个盐卤也不等同海盐，是有比较凶狠的成分的盐，就是有一点就是会刮肠胃的 刮嘴巴的感觉。所以从前你要弄生附子入药的话，都是要先把那个生附子啊切薄片，然后泡水，把那个盐巴都泡掉才能够开始煮。可是在这个过程，我相信同学就听得懂，就是如果你已经先把一个药用盐巴腌了，然后再泡水把那个盐巴都泡掉的话，你想像一颗话梅泡到完全不咸的时候，那颗话梅还有多少酸味，对不对？就是它已经药性损失很多了。可是从前我们药局能够拥有的泡附子哦，就是拿这个盐卤泡的生附子去切片泡水，把它洗到没有那个咸味，然后呢，在你知道那种卖那种路边卖烧饼的那个摊子，有一个那种大铁桶一样，对不对？里面生个火，然后你把那个面片，对不对？贴在那个烤炉壁上面，然后烤成熟的烧饼。那附子的烘法也是差不多这样子，就是你泡掉那个盐卤水之后的那个生附子片，你再把它一片一片贴到那个烤炉的墙壁上，然后把它烤成干干的像洋芋片一样的东西，那个样子是泡附子。那么我要说的是，因为这个附子在泡制的过程要这样子腌过，再把它洗到没有咸味，再把它烤干，有这样的过程，所以你就知道前一个世代的制药厂做出来的泡附子一定是药性非常稀薄的，对不对？因为张仲景的这个说法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张仲景的那个药物有一些真的就是纯粹的四川产的药物。像附子这个东西哦，虽然全世界到处都有这个植物，可是能够拿来做药的就只有四川省的江油县的附子，就是诗仙李白的故乡，就那个县的附子可以用，其他地方都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非常挑产地的一个药材。那所以就变成说，我们中医的世界里面用药的世界，附子又是一味非常重要的药，那就会让人觉得有一点奇怪，就是我们中医的起源真的是中原吗？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纯粹的是四川在地药材，所以如果是中原的人基本上是不太有机会碰到这个药材的。可是在那些非常古老的方子里面就已经有在用附子了，所以就会让人有一种不要说让我有一种联想，就是说会不会就是说中医的文明，就像我们《黄帝内经》里面讲说用毒药，就是《黄帝内经》会说什么北边的人是喜欢就体质怎么样，所以不是用药，好像用按摩还是用运动什么的。那南方的人、西边的人是怎么样？就东边人住在海边，所以他们生病是要用砭石，那个黑黑的石头做 SPA 的那种来把你身上，然后哪一个地方要用针灸，然后是说西边的人呢体质比较粗勇一点，所以可以用毒药才吃这些草根树皮煮出来的东西，就叫毒药啊。那这个西边的人，那个时代中国人认为的西边的人，说不定就是比较靠到四川那边的人。 那也就是中医的药物学啊，真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啊，就是西方的这个起源真的在靠西边这边。然后呢，那这个起源，就我觉得四川那个地方有一些神奇的传说嘛，对不对？像李白的《蜀道难》里面不是讲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就听说在唐朝的时候，还知道曾经有过一个古代的文明的古蜀国，就是好像现在三星堆挖出来那些很奇怪的那些雕像嘛，像外星人一样的。那在那边，在四万年前那边有那样一个国家，那就是可能跟那个文明有一点点关系也说不定啊。这是我们中国的中药史的一个推想，因为只能说是推想，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一个确切的证据。那这个附子这味药哈，那我们今天拿到的泡附子就通常就是这样子。张仲景那个时代，我觉得他一颗附子挖起来然后就直接烘干，然后那你说是不是一定要去皮嘞？其实我觉得哦，附子泡去皮破八片这件事情哦，你不必去想象说附子的皮一定要削掉这个问题，而是你要想象的是你在烤一个洋芋，洋芋烤到熟透的时候皮自然会剥落，所以它会泡到皮剥落才代表这颗洋芋烤熟了，然后呢才能够破八片拿来准备当药物来使用，大概这样讲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平常用附子去不去皮，药性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啊，所以这里就先讲一讲。那但是呢，现在这个世代的附子的制造，因为这样子泡水，然后再烘干做出来，所以相对来讲，其实药性是颇为稀薄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个世代的用附子的量哈，往往可以加到很重很重，尤其用泡附子的时候，因为就像当年的那个香港的一个用真武汤治疗高血压很有名的医生叫谭树渠啊，那他就是常常这个开一帖真武汤之类的治高血压的方子，他自己泡制的附子哦，他还不放心别人，他附子都自己泡制的，用姜汁泡制，因为他认为用姜汁泡过能够去毒性，又能够增长药性这样子。那现在我们现在市面上的啊，一般中药批发商买得到的泡附子呢，有一种附子，我觉得比较毒，我称之为白泡附子，就是泡了也是白泡，就是。但是问题就是说，现在一般你去中药行买泡附子，几乎有六成的机会你买到的是白泡附子，就是我不知道它是怎么烤的，可能是没有烤透还是怎么样，就是你随便放到药里面，如果你煮一个麻黄附子细辛汤治一治喉咙痛，对不对？你放个几钱煮下去还是麻到不能动，你知道，就现在很多药店的附子都是我说的白泡附子，就是我觉得没有泡透，没有泡到那种张仲景认为的皮都泡到脱落的那种程度，烤熟透的洋芋那种程度，没有。那另外呢，有过一个，另外还有一种泡附子呢，是黄泡附子，哦，就是各种颜色的泡附子啊。那黄泡附子呢，就是说这个附子在泡制的过程里面，因为想要让它的毒性比较消减，所以比如说用甘草水去泡一泡再烘。那甘草是不是能够解毒呢？是可以的。可是甘草对附子的药性有没有影响呢？是有的。像当年香港谭树渠那么强调要用姜汁泡，就是因为姜汁可以解附子毒，可是它不至于损伤附子的药性。可是用甘草泡的附子呢，这个黄泡附子呢，要怎么讲啊？就是孬孬的附子啊，就是没什么力道的附子。那这是黄附片。然后另外呢，市面上还可以买到一种叫做黑附片，就泡出来的附子片是黑黑的，一片一片的。因为你知道中国人有一种观念，好像黑会入肾，对不对？所以就会觉得黑附子应该比较入肾，对不对？那当年的黑附片呢，有过一段时间传统的做法可能是拿黑糖之类的东西去把它浸渍一下，那把它再把它烘干，那样是黑附片。可是到后来呢，就人工色素黑色直接给它丢下去，所以今天的黑附片也变成非常的不可爱，你就是吃色素而已，就是墨水附片，所以就也 out 好不好？所以现在最白泡附片呢，怕你被麻倒，黄泡附片呢没力道，黑附片呢吃色素，那姜汁制的附片呢没人做，那怎么办嘞？我想我这样讲又有给那个生源推销东西的嫌疑，像助教是蛮喜欢用生源的泡附子，对不对？因为他可能真的泡的比较透一点，所以就比较 麻到人的那个毒的感觉，因为你真的被那个父子乌头天雄炼的东西麻到，麻的比较轻的就是觉得舌根麻麻，脸颊麻麻，麻的比较重的就觉得全身都不能动了，然后再麻的重一点就不能呼吸了。哦，就是因为这个植物的毒性到底是可以涂在箭上打小动物的，所以就这样一个东西，像那个你看那个什么美国连续剧，什么 CSI 犯罪现场，对不对？父子那个毒性什么乌头碱哦，我觉得他们外国人那个父子怎么可以弄到那么厉害？就什么乌头碱的那个毒药，什么涂在人脸上，那个人就麻到不能开车，然后出车祸之类的，就这么厉害啊！所以就这件事情呢，就是需要稍微考究一下。所以当年谭树渠开真武汤用到泡附子的时候，即使他自己泡的附子，他常常一铁真武汤他附子放到现在剂量的八两之多。也就是说，我们这样子想哈，就是古时候的那个附子如果是天然的，可能它的药性是蛮足的，可是到后来附子大家都人工种植嘛，一年就赶快采收了，所以药性就已经弱了，那弱多少呢？说不定打个四折油哦。然后呢，你呢再把这个它用盐巴腌起来，然后再把它泡到没有盐味，然后再入药，这样子它味道会冲淡多少倍？再冲淡四倍也可能有，对不对？那四折再冲淡四倍，就只剩下0.1的药性了。那所以就加10倍用，那是很普通的事情。所以我今天像我开附子也常常是比张仲景的剂量加10倍在开的。但是这个时候你就要非常小心，如果你买到的是白泡附片的话，不要说加十倍了， 就普通的那个标准剂量就可以把人麻倒，那所以是有点讨厌。那因为今天的附子的泡制有一点不充分，所以我必须要跟同学讲一下它的煮服法啊。就是呢，我觉得关于附子的江湖传说是太多了，所以我不得不说这个有些传说可能是绝对的对，有些传说可能是不一定对。因为像有人比较考究的哦，会说你用附子煮的汤剂哦，你只要滴进一滴冷水下去，就是你在那边洗手的时候一滴水溅进去，然后药性就结掉了。那这个我觉得是有点太凶狠的江湖传说，可能不是完全真的。但是意思就是说，这个药一旦已经煎成了之后哦，很不喜欢冷水，这是真的。就是比如说，如果你喝了一碗附子剂的代表方剂真武汤，然后你喝完真武汤以后，你又喝了一杯冷开水，那个真武汤整个会在你身体里面搅住、卡住、醒不开。就是如果你喝真武汤的话，你就每天的水都要喝超过温水的，有点偏烫的那种热水，那样真武汤在你身体里面会运行的很好，你不会上火。可是呢，如果你吃真武汤，然后又喝了一杯冷开水，然后那个整个药性就会卡住，然后里面的药性就塞在你身体里面，就补不进去，乱上火，然后就什么也便秘啊，也嘴巴干啊，什么身体燥热啊，就都会这问题都会出来。所以附子做出来的，哎，德林有事吗？ 不好意思，因为如果我们是提药房煎了水药，带回来一定会放冰箱嘛，那样有关系？ 那你就直接冲热开水，就装不知道就好了。但是就是你喝了这个药之后，你人就不要再喝冷东西，大概是这样子。那哦，对了，同学啊，像那个我上堂下课之后哦，那个助教好像说什么有同学下课又来，还是寄 email 我搞不清楚啊，就是有同学又来补问一些问题。那我要跟同学讲，有一类的就是助教接单，就是同学想要学治什么病，这个东西跟助教去点菜。可是如果有上课听了之后还有想问的事情的话，就不要再跟助教讲了。我希望我们这个课堂就上课解决，好不好？你因为我这个课我觉得我已经看开了，因为我自己已经完全懵掉，不怕打扰了，所以你什么时候想要说什么就举手。对，就是对不起啊，所以我就觉得你什么时候想到什么事要聊一聊，因为我觉得同学问个问题都有时候可以变成很好的主题啊，我根本不反对的。我已经不在乎这个上课进度了，就是对不起，我不在乎，你们在乎，我这样子很欠揍，对不起。 吹剑吹 是防腐。 那如果现在 在 用冰箱 哦，附子是这样子，采收时间一到哦，就要全部挖出来，埋在土里都会坏，所以它不太能够分批冰，一定是一次就全部都从土里面挖出来。 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出了可以真空抽干的防腐法，所以现在呢，新一个世代的像我们新一个世代进口的生附子啊，就是真空抽干的生附子。那这样子的话，药性其实就相当的完整。那如果，但是问题就来了，如果新一个世代的生附子不再是盐卤水，但是旧的盐卤水做的生附子还是有，对不对？那新一个世代真空抽干的生附子也有。那但是呢，如果因为我们台湾拿到的那个泡芙片常常都已经是成品了，对不对？那请问在那个在地加工的时候做泡芙子的时候，他们是拿那个盐卤水腌的生附子冲洗过再烘成泡芙子，还是拿真空 抽干的生附子去重新烘焙变成泡芙子？这个我们台湾买东西的人是不会知道的，对不对？但是这两种制成出来的泡芙子的药性是可以差到八倍的哦。对，那个药性浓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买附子就是又是要回到大 S 的名言，试了才知道，这是很麻烦的。因为附子这个东西是有一点点考究啊，因为像是张仲景写附子一枚，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汉代的这个书的剂量啊，是最近这些年才考证出来的，也就是在台湾的科学中药厂的系统发展起来以后才考据出来的。所以呢，台湾过去的科学中药厂的系统，他看汉代的一两，他的感觉就是一两，所以他看到一颗生附子的时候，就比如说真武汤啊，这个真武汤附子一颗，然后茯苓，然后白术少一点，就其他都三两三两，附子一颗三两三两，然后那个白术是二两。那如果是张仲景原方原帖的真武汤哦，你就会看到它的白术只有二两，附子一颗是一定重过那个白术的。所以也就是在张仲景的真武汤里面呢，你会看到的是白术必然那个药力要小于附子。另外还有真武汤的一个加味出来的方叫做附子汤，它的比例也同样一定是附子多过白术，这是古方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为什么呢？因为像真武汤、附子汤这种要补肾阳的药啊，一旦白术的药性强过附子的时候，白术是铁锁横江拦在中焦，那个附子下不到下焦去，就是白术很厉害。因为如果是白术、附子是同重量的方剂，比如说附子理中汤，附子理中汤是不入到下焦的。就是比如说啊，因为像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汤叫做治疗那个少阴的那个寒症厥逆的那个四逆汤啊，是甘草、干姜、附子、党参啊，就是桂林本有加一味人参，我们今天用党参。那但是这个四逆汤呢，就是下去以后就可以暖到你的肾阳，然后恢复你的一些这个关系到那个肾上腺机能的那些功能的问题。可是呢，你想想看啊，后代的医家就会觉得，哎，附子理中汤，理中汤白术、干姜、人参、炙甘草，然后再加一味附子，哎，附子理中汤不是很好吗？比四逆汤还要多一味白术，固脾胃，很好。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用附子理中汤来代替四逆汤呢？就多那味白术就是不行，因为附子理中汤里面的白术的量是等同附子的，所以附子理中汤是治霍乱的，就是那种脱水型的水泄，但是它不能够像四逆汤那样少一味的去暖肾阳，就是你懂我意思吧？少一味药的反而能够入到下焦去暖肾阳，可是多一味白术的不行。那我要这个事情，我反过来说的是说，今天的你买任何一个牌子的科学中药的真武汤，它的比例呢都是其他药三三二，然后附子只有一。那也就是说，现在你如果在外面的市面上面买到真武汤的科学中药的话，那个真武汤的药性非那个附子的药性非常容易被里面的白术拦住，因为它里面白术是二，附子只有一。那如果那个附子又是泡制过那样子的过寿成附子，就只有八分之一。那所以白术有到二，附子只有八分之一的时候，你附子怎么发挥药效？所以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如果是助教要吃真武汤的话，买一罐真武汤的科学中药，还要买一罐科学中药的泡附子，然后那个你们吃是什么比例啊？几克对几克啊？ 我们全部都 你们全部自己配，你们是单位要去，哦，你们已经进步到这个地步了，哦，对不起啊，就是原来这个奥克的水平我是不如助教的，我的话就差不多，比如说一罐蒸午汤，对不对？再倒一罐泡芙进去摇一摇，就是反正那父子药性很闹嘛，对不对？就是已经被搞到很闹了，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所以同学，如果以后你们处理到这类的方剂，这种张仲景的重要父子剂的时候，比如说麻黄父子细辛汤，一定要父子的重量那个药性比啊，比麻黄跟细辛都多才好治少阴病。因为你如果细辛跟麻黄多，父子少的话，不是越吃越虚嘛，对不对？那少阴病已经是一个虚症了，那你还越吃越虚，那还不是很糟糕吗？是不是？所以也就是同学如果以后自己 要买麻黄附子细辛汤的课中，又是要多买一罐附子倒进去摇一摇，这样懂不懂？四逆汤也同样，那另外要买一罐泡附子倒进去摇一摇，就是这些药你都要自己重新配过，就是这个意思啦。不然的话，现在那个附子啊，一颗科学中药只放一的这个比例啊，实在是很多药性整个结构都坏掉了，所以这件事情就先讲。那当然什么我们这次在讲的什么桂枝加附子汤啊，反正是没有做科学中药啦。那同学要自己要配的话呢，比如说你可以买两罐那个200公克的桂枝汤，然后再买一罐100公克的附子，然后装在一个塑胶袋里面摇一摇啊，那就自己做出来了啊，就是大概这个比例啦。就是比如说就是差不多两克桂枝汤，你搭配个 0.4 啊到 0.5 克的附子啊都是可以的，就是这样的比例。因为我等一下要讲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桂枝汤加附子再加白术的这个结构啊，那个是目前的家常可以用的科学中药里面治疗骨质疏松非常有效的方子，等一下教。那这个，那我们现在呢要回过来啊，回到这个桂枝加附子汤。我上一堂课啊讲到说，当一个人这个阳气虚形成这个桂枝加附子汤症的这个主症框，我讲到主症的时候，我常常会用到这个字哦，这也是我个人的字哦，就是框架的框，就是它有这个症状，对不对？形成一个框框，它大概在这个框框里面。我为什么常常会用到框这个字啊？也是因为这样子。就比如说，我上个礼拜讲了一句话，我回家以后有点后悔。我说，哎呀，你如果常常觉得肌肉紧紧的，筋拉不开，那可能是阳虚，你就可以用桂枝加附子汤。但是我后来想想，不对，很多人的那个肌肉紧是别的事情，就是说它必须要放在桂枝加附子汤的主症框里面才行。就是你这个人是一个小便比较频尿或者比较尿不顺的人，或者你是一个常常就比别人汗流的凶的人，就是这其他的症状你都有那么一点，有那么一点，这样加总起来，你的筋骨又特别僵硬，那这样子你就适合吃桂枝加附子汤，这样明白吗？而且老实说不知道是不是上次下课以后同学跟助教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件事情是大灾问，就是补阳气这件事情到底是要用附子补那个肾上腺的功能的那个阳呢，还是要用一些其他的药，比如说益多散去补骨髓呢？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事情，但是在开药的路数上是相当不一样的。那助教呢，上次下了课之后几天还跟我讲说，有同学问说那个补啊，补这什么骨髓啊什么，其实讲到益多散就已经会很复杂了，其实也不会复杂，益多散我就讲一句话就讲完了，生源有在帮我们做，大家跟助教自己去团购。然后记得这个药方是这样子啊，就是你因为这个药方是因为我觉得要讲到那个地黄补骨髓啊，跟什么其他东西补骨髓的那个差别，就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比如说芝麻补骨髓是怎么补，天门冬补骨髓是怎么补，地黄补骨髓是怎么补，然后鹿茸补骨髓是怎么补，其实这个药性都是不一样的。这又是一个非常另外可以讲到好几堂课的问题，所以今天不能讲那么多，好不好？那但是呢，我要说的是，益多散里面的那个关窍是在一味药，就是肝漆。就是那个漆树啊，就是做油漆的树，它那个留下来那个树脂啊，把它烘干以后，就是干掉的中国人传统的油漆。那个干漆那味药哦，是《神农本草经》少数几个说可以修补骨髓的药之一。就是这个干漆这味药的厉害是，你吃下去之后，它会把你的那个 我今天讲说你可能你的骨髓从前因为吃什么抗生素怎么被伤过啊，吃一些西药被伤过的骨髓，那有那个肝气它可以把那个坏掉的组织给它挖掉，然后挖掉的那个洞它马上把地黄的药性抓进去补进去，就是肝气有那种把坏掉的骨髓挖掉然后把地黄的补性拉过去，所以它的那个，因为中国人的肝气剂其实是古代的神仙方里面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像华佗据说传下一个青莲散，那那个青莲散就是他的徒弟樊阿、哦、就吃这个药活了200岁之类的，但青莲散已经失传了，那所以就是肝气剂三大有名的肝气剂青莲散失传，然后另外一个是张仲景的大黄蛰虫丸，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益多散，所以就是肝气剂搞来搞去只剩下三个了，所以那三个已经少掉一个了，那现在只剩了两个，唯二的两个，其中一个是益多散，是这样的。我这样子是很用力在卖药，对不对？我要说的是，因为有肝气，这个药就有一点刮肠胃，所以吃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你要修这个骨髓，真的不用很拼，就是你比如说你买那个药粉啊、哦，如果买了之后。我那个药粉当然照益多散的那个方子哦，因为益多散版本有的用桂心，有的用肉桂，有的用桂枝，我就是抄了加减用一个综合的版本。然后因为青莲散的那个青莲是什么东西，有人说是芝麻，有人说是黄金，有人说是玉竹，所以我也稍微都加一点点，因为那些药到底是可以让肝气这个药不要那么刮肠胃。那既然是会刮肠胃的药，你就不要饭前吃，那么你就饭后呢，那个药物要用酒吞哦，因为是生地黄剂，要用酒吞才好，才能够醒得开，所以用饭后用那个酒，那吞药的酒就是那种不要用到高粱啦，就是绍兴或者 sake 或者 wine 葡萄酒都可以。你哈天门冬酒啊，那实在是太好了。其实我跟你讲，我还没有讲到高档的事情，因为像我跟小芳助教吞那个益多散，你知道我们是用什么酒？我们是用山药酿的酒，因为山药酿的酒特别好消化东西。那种什么比较难消化，什么肝气什么什么那种，我们都用山药酒在吞的。那对不起，这又搞到高档去了，是不是？而且我们酿山药酒还不是用熟山药，是用生山药酿哦，因为想要里面那些酵素都保存下来。所以这个东西又是又要讲又要岔题了，是不是？又要岔题了，是不是？我这课就是以岔题为主轴啊，就是主轴为副卦是吧？我今天。拜托，请爸把父子讲完。我也是这么想，我现在已经哇，我开始在飙冷汗了，真的。那益多散就是你用酒来吞服，那吞服个3公克、4公克都可以。那等一下，小芳助教不在这里，谁可以告诉我益多散吃有什么效果？哦，对， 它的效果要讲吗？我老天哪， 它的效果就是不管怎么。不管怎么做消音的事情都不会被搞伤、 哎、消音的事很重要 好了、啊、是不是、嗯、那然后还有就像上个礼拜雅婷学姐在的时候，雅婷学姐下课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她说杰中啊，你不是植物人吗？为什么你会有肌肉呢？那我就跟他讲，因为我有吃益多散啊，就是也要随便讲一个理由嘛。但是我是这样说啊，因为我过去的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痛恨运动的人，我尤其痛恨所谓的重量训练，就是那种你要举一个重东西把肌肉练大坨的东西，我只要就是就像我跟你讲，有一次我在那个什么首创馆啊。看到一个什么摇摇摇的东西，说什么摇摇什么每天什么摇3分钟还是6分钟就可以消蝴蝶袖，你知道？然后我跟我妈去逛，我就拿起来摇，然后我摇了一下，我跟我妈讲，她说每天要摇6分钟，哎，我摇了不到30秒，我已经生不如死了呀，6分钟哎，我一定要生不如死12次啊，就是你是要我的命是不是？蝴蝶袖给她了，就是我是这样子的想，就是我。从前是真的很痛恨一切的练肌肉的事情，不是说我对这东西有负面的价值评断，而是我这个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非常难受。可是呢，我吃了益多散之后，我发现我能够做重量训练了。就是说我本来我很痛恨的那个练肌肉的事情，就那种一举动起我就觉得哇难过难过难过那种事情消失了， 就我发现，哎，我要举一点东西什么，哎，有一点爽，哎，就有一点快感出来了。那你就会知道说，原来哦，身体的骨髓能够制造足够的红血球去滋养这个肌肉之前，肌肉是不会那么愿意长的。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肌肉它会觉得我如果长了会伤了你，所以它就你一练肌肉就全身都不舒服。可是呢，一旦你的骨髓补到比较好一点了，那肌肉就会觉得，哎，好像我现在长了也不会伤到老本了，那自然而然我就会变得比从前要没有那么痛恨运动这件事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上礼拜有强调过的一些事情的顺序性，对不对？你骨髓没有补好，你其他东西不能搞，对不对？就是这些都是要有一个基盘的。如果你这个骨髓已经伤到，然后你还要硬去练肌肉的话，那练了之后可能你更深的系统会受伤的。那我上礼拜讲到说，如果你的这个桂枝加附子汤症没有医好，你不应我们不适合去拉筋的，对不对？但是我这边也要岔题，就是岔题的岔题啊，就是我这课已经完全失焦了啊。那这个，但是我要说的是，肌肉紧的人，有一部分的人是存在在这个桂枝加附子汤症的主症框里面。当然，这样的人真的还蛮多的。那如果你要补充、要补强这一块的话，我说桂枝加附子汤，如果你要慢性调理的话，我都建议就是见缝插针。就比如说这样，两公克加零点五公克的比例啊，两公克桂枝汤加零点五克的附子，可你一天只吃一次到两次，就挑一个什么饭后时间吃一次就好了，热一点的开水吞，不要用冷水吞哈、啊，要烫一点的水。那这样见缝插针的这样子吃着吃着，它慢慢慢慢，它会在几个月以后把你的体质推到一个比较会让你舒服的点。那不然的话，就是桂枝加附子汤，我们后面讲义下也有一个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那因为你知道，你如果要拿这个桂枝附子汤的那个汤包，那个当做汤卤包哈、哦、来炖肉汤的话，就是那味芍药会让那个汤臭臭的。那芍药其实可以拿掉，那你拿掉以后，那整个就是卤包了。因为什么肉桂啦、附子，因为附子是洋芋味道，没有怪味道，那你就每天炖在肉汤里面，那你天天都喝一碗那个肉汤，就猪排骨汤之类的，那你就每天喝一碗，就这样见缝插针的一点点补，一点点补，那一个月、两个月以后，你会发现，哎，整个状况就有好转。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就不要那个药这样子煮了一碗熊熊的这样一直灌，就龟兔赛跑，你懂吧？就是慢慢走，每天一点点，每天一点点，这样子补效果是不差的。那如果等一下我教到加一味白术的那个桂枝加白术附子汤，你如果要治疗骨质疏松的话，那也是差不多这个样子哦，就这样每天一点点，每天一点点这样补。那益多散也是同样的，你不要想到说你今天一天要补到你有多熊，不必。就是如果今天一天就补到你很熊，那叫春药。那个，但是呢，就是慢慢来，慢慢来。就是如果是以小方助教或者是我，就是少量而比较长期的吃益多散的经验的话，那还是会觉得说，哦，几个月下来，那真的是有差了，但是不会很明显，因为你知道那个像这种肝气剂不可能吃多的，像大黄蛰虫丸一次只吃什么绿豆大的五颗而已，你知道就是很少量的，因为肝气剂它的有肝气的药，它是要把你骨髓不好的组织挖掉长新的，你能挖得快吗？你挖得快，你干脆就换骨髓算了。对不对？就是不能这样玩的，是不是？所以就是少量少量，一点一点的去汰旧换新哦，那这个药就能够发挥到很好的疗效。那当然，以益多散来讲的话，就是有一部分的男人的整个的那种雄性机能都衰弱，是跟骨髓有关系的。那你这样子，你吃着吃着是有机会好转的啊、哦，就是大概这样子。那这是岔题讲益多散，因为益多散我本来是要放到那个补血的化瘀血的药的系统里面讲的，就是比如说教了桃仁承气汤、抵当汤，然后教了大黄蛰虫丸，然后才要插进益多散的，所以我现在等于是先讲了。那哎，助教啊，益多散跟生源教货是不是还是你们帮同学统一收单好了？因为我觉得如果同学那种零零碎碎去下单，生源好可怜呢、欸。你统一下单好不好？哦，你臭一张脸，完蛋，完了，完了，完了。 我想一 要让你想一下啊、哦。那你们想完了，你下课自己跟同学讲好不好？因为你也晓得，如果是大家零零碎碎去下单，变成我们跟生源在结仇嘛，对不对？你自己也知道是结仇嘛，那你就把那个仇拦下来了吧，好不好？就好不好？你看着办啊。就因为我不是在推销这个药， 我没有在吃这个药，所以我不知道他来一份是多少，所以我比较不熟。 我是觉得 我认为我是这样想，就我跟小芳配的那个量，对不对？差不多可以装三罐。那其实你可以跟盛源讲说， 因为他每次都 就都拆三份这样子来， 他每次都给你一包土一样， 就一包大泥巴一样。对 对， 所以我会觉得，如果因为同学要调理的话，一份有，因为慢长期调理有可能吃到一份的，所以我觉得同学两个人买一帖，要生源分装成半帖半帖，这样是很刚好的，好不好？就两人买一份，这样子是很刚好的量，这样也比较不会太贵。我就先这么交代了，好不好？你不清楚再去问小芳嘛，反正买的最勤的是他嘛。 不要问，问生源刚 好 问他。 哦，好，就要听疗效，要听他讲嘛，对不对？好，所以现在又已经岔题，岔到补骨髓去了。这本来是很后面、很后面的课要讲的。那桂枝附子汤呢？桂枝附子汤呢？那我现在要讲到啊，对，还请。 提到的说那个用酒不能用高粱， 我、哦、太烈了，一口下去你人就昏了。就是要消化药物的话，差不多十几度酒精度的酒就可以了，只是这样而已。哦，就倒不是说不可以，如果你酒量很好，那就请尽量，好不好？那这个附子呢，我们在煮的时候啊，因为今天我们药局买到的附子常常会买到白泡附片，所以呢至少要让那个汤啊滚的时间，我觉得初学者啊滚超过一个半小时是可以的，其实比较龟毛的人会滚超过两个钟头。然后那你说张仲景说这个只是七碗煮三碗不是很快吗？那我想张仲景那个时候附子可能泡制的比较透，那我们今天拿到的没有那么好，所以就比较麻烦啊、哦。所以这个如果你煮的是那种附子的量，你有下到现在剂量的五钱以上的，那我觉得麻倒人的风险就是存在的，那就要煮到一个钟头。像附子长成长条形的那个药叫做天雄，我等一下下堂课会讲一下天雄是什么。那像大陆我上次淘宝网买的天雄，对不对？煮差不多快两个钟头还把人麻倒，就那根本已经是乌头了，那不是天雄，就是乌头拆开来叫天雄的天雄嘛，那也是很危险。就是有一些药还是随便乱买是有点可怕的。那这个附子泡附片，我觉得莹莹啊，如果是生源那种我们一直觉得比较不毒的那种泡附片，是不是通常煮差不多将近一个钟头就很安全了？ 嗯，对 对， 而且跟肉煮其实说不定可以， 跟肉煮的话甚至不用那么久，因为跟就是说肉煮的话，因为跟附子很奇怪，煮成肉汤之后毒性会分解的非常透， 大概是， 所以它跟肉一起煮的话非常不会麻到人。哦，跟肉一起的话40分钟就够，即使是不好品质的白泡附片也够。 重点是非常好吃， 重点是非常好吃啊，有那么好吃、啊、真的像洋芋哈、哦、 因为他妈妈很常煮。 哦，他妈妈很常煮啊， 他就随便冰箱打开就撒一大进去。 丁家有那么多附子啊？ 对，就他很爱泡附子， 而且 很好吃， 还可以，你生源还有那个真空烘干的生附子啊、 那个、 如果你体质很寒的话，其实用生附子效果是很好的， 泡附子真的超好吃。 那个好，生附子泡附子汤也我下堂课再讲，我现在先把那个煮法讲完。那所以呢，如果你买像助教这样买定生源的附子的话，就我觉得还好。像我家住在搜狗隔壁，搜狗后面有一家药局，那家附子我常常就近就抓，但就近就抓的话煮了之后就常常麻到人，就是煮因为有的时候谁谁谁喉咙痛，我煮麻黄附子鸡汤只煮半个钟头，那这样就会麻到人。那样子的话一般药局买的常常都要煮到超过一个钟头，最好一个半钟头。那就是你们如果是初学者的话，就这样小量小量的试啊。因为一般如果心脏没有毛病，人被麻倒就麻倒了，过一下就能动了。可是如果是真的心脏有点毛病的，有时候麻倒了就往生了。 所以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尤其是哦，这个父子忌最可怕的、最讨厌的一点，不是可怕，讨厌的一点是你开给别人的时候，如果你把你的病人麻倒过一次，他以后就再也不敢吃你开的药了，他会觉得你毒到他了。哦，因为这真的是一种中毒的感觉，就是被，就是不能动了，你知道，就是中毒的感觉啊。所以拜托各位主父子的时候要小心，而且如果真正要考究的话呢，小火滚又不如什么样呢？不如大滚，就是父子的那个毒性啊。如果是那种大火大滚，让那个父子片在水里面翻滚游泳的那个毒性，还分解得更透一点。哦，所以这是煮的技术面来讲是这样。还有没有补充的？你看着。 煮的方法最好是一旦开始滚了就要滚小火，不然时间会不够它。 哦，如果太大火的话，你水一定要放非常多，不然的话一下就烧干掉了。对，所以还是要转中小火。你们因为以这个固火候来讲，各位都比我厨艺要好吧，所以不用我来教好不好啊？就是大概要知道，但是你要维持它这个滚的时间。但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小失望的是，像是那种有那种电子煎药壶，同学有没有家里有的？就是一个陶壶，对不对？很多大卖场都有卖的。那个电子煎药壶的讨厌就是它有的时候那个热度真的是太低了，就滚的那个程度是太小了，乃至于煮的超过了一个半钟头，那个父子的毒性还没有分解掉，就是那么小的电炉火是有一点不够力的。好，所以这个在操作上我觉得要很小心。那至于说父子的这个泡父子的药性啊，讲最简单就是补阳气嘛。那我上堂也可以讲到，也讲到说，因为父子的补阳气，我觉得常常是会关系到这个增进一个人的那个肾上腺的那种各种内分泌激素的制造，所以你一定要有给他足够的原料，就是说胆固醇类的东西要吃够，生鸡蛋黄或者是肥猪肉类的东西一定要吃到，不然的话它变成干烧你的肾上腺的话，整个人会怪掉。所以父子是这样子，父子是一个吃肉的人吃父子，就是大鱼大肉的人哦，吃父子吃出问题的没有很多。可是呢，如果是一个吃素的人吃父子，常常那个后遗症会看得到，就是他吃父子吃久了，他觉得他阳气虚，他也懂中医，他就吃父子剂。可是他吃到后来，他就变成脸哦，有一种焦黄焦黄，有一种青绿色的焦黄，就焦黄而脸色发青，然后人变得有一点干干瘦瘦。然后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你会发觉得他的表情有点僵硬，眼睛好像不太会转，就是这样子，就是。父子没有足够的那个胆固醇类的东西给他去转化的时候，他烧坏你身体其他的机能了。哦，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所以如果这个父子剂是要开给一个吃素的人用的话，当然你如果一次性的感冒什么，吃一次四逆汤，吃一次真武汤，那个无所谓。但是如果是长期调理的话，你就要记得说，那个人一定是每天什么核桃腰果那种比较有那种什么。那种油比较接近动物油的油，比较接近动物油的什么夏威夷果，对不对？核桃腰果，再不然炒菜要用椰子油或者棕榈油，就那种比较像动物油的油，它必须要整个食物的方向都换过去那边，它才能吃父子。不然的话，如果你给一个吃素的人这样父子长期调理一下，就会把人家调坏掉，好不好？啊，所以这个，但他如果能吃鸡蛋就没有问题了，啊。那但是你要，如果他是喝牛奶，你刚才奶不要给他脱脂啊，要全脂，就是差不多这样子的事情要叮咛一下哦，这样不要让父子把人吃坏。那关于泡父子的传说呢，像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会把一些周边事件联想到这个药性里面，我也觉得这是一个蛮可爱的联想。就像如果你看中国的那个医书啊，记载比如说像李时珍《本草纲目》里面有引一篇文章啊，叫做《张明父子记》，就是四川省张明县的这个父子的产地啊，那个时候叫张明，现在叫江油了啊。这个他们写说父子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一味药的时候，它里面就有一些处理父子的厂家的抱怨。那什么样的抱怨呢？就是这味药啊，在制造的过程里面是很容易出意外，就不是莫名其妙馊掉呢，就是有奇怪的人为事故， 比如说你们家的狗忽然经过把它踢翻啦，或者你们家小孩把它拿去玩啦，反正就是有很奇怪的，就除了它本身就容易坏之外，还有奇怪的人为事故把它搞坏。所以说这个药要变成一个泡附子呢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要经历重重的险阻才能变成泡附子。所以我们中国医家就会有一种联想哦，就觉得说这个药一定是阳气特别的重，所以在另外一个世界那些不太干净的东西哦很讨厌它，所以一看到有人在泡制它的时候就想要过来攻击这个药哦，就是会想办法把你绊一跤或者怎么样，让这个药撒得满地或怎么样，就是意外事件特别多的药物哦，就是附子。所以当然我想我们今天的附子可能没有那么神的啦、哦、可是在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像近代的话有一些精神性的疾病啊，像是忧郁症之类的病，其实光是用附子剂而得到大幅改善的是很多的。也就是说这个人他的能量的结构上面有空虚的时候，可能就容易有一些怪怪的事情发生。当然我这边不是说一个唯一的方法啊，有很多精神上的病要用别的路数的药物治疗，只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机转，我觉得附子对于一个整个人的这种能量的感觉还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还是要回过头来说，就是有症状的时候，比如说以后叫到真武汤，你有这个真武汤症的高血压，你用真武汤来治它，通常可以治得让人还蛮开心的。可是呢如果你身体哦真的从头到脚都没有适合用附子的症状的话，你单要用附子补身体 也常常是补不出什么名堂了。就是你要有那个阳虚而阴实的调子的时候附子才会好用。我希望同学不要说我说附子好你们就无条件的接受，就算体质不合你已经是阴虚火旺的人还每天在那边吃附子在烧自己。就是虽然我常常说现在是一个阳虚的年代，但是阳虚的年代那个能量不足的人也不见得都是可以用附子的哦。这个一定要知道，因为张仲景的虚劳篇不是附子剂的天下哦。张仲景的虚劳篇里面这个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在救的是自律神经哦，对不对？是自律神经的失调造成这个人虚掉，那要救自律神经不是乱吃附子，这样明白吗？就如果这个人是一个个性很矛盾或者是自律常常在交感神经紧张的人，这样的人你要用附子补他的话会补出问题的。就所以虽然今天是一个阳虚的年代没有错，但是不是阳虚的年代什么事都要用附子解决哦。然后像是什么有人的那个虚是瘀住的，用大黄蛰虫丸去化那个淤血，那还有像是肾气丸，那肾气丸的话是把阳气引导进三阴经，也就是说这个人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没有阳气，而是阳气离散，就是他的阴阳脱离了，重要是怎么粘合他。所以这些厥阴篇的药法还是要会的，不是无条件的使用附子。但我这样讲说不定也是多想到一些你们不太知道的江湖传闻，就是这些年中国大陆那边所谓的中医火神派是相当复兴的，你们有听说过？有没有人听说过？就是很喜欢用附子的派别。当然很多现代人的症状，比如说我上个礼拜有讲到什么心肌梗塞都有非常有附子剂可以发挥的地方，因为阳虚嘛，对不对？所以这些什么肾功能的衰弱、心肌梗塞、人体的水毒体质，这里容易积水，容易跟水结合在一起一些不干净的东西，这些事情都是非常适合用附子的，那没有错。但是呢我要说的是，同学将来如果要开附子的时候，你一定要认得出来这个人的阳虚体质是单纯的气质性的阳虚还是自律神经型的阳虚。如果他是自律神经型的阳虚的话，这个人不是用附子来搞，这样能不能听得懂？哦，他如果他这个气质型，就是这个人呢，因为他一直以来呢就是爱吃生冷，喝太多冷的，吃太多水果，所以把这个人已经弄到整个都冷掉了。这种气质型的，不关系到人格的，这种用附子非常适合；但是关系到人格的，用附子就不见得那么适合了，好不好？ 这个分别 要知道啊。那我休息一下再回来讲那个父子家族的大分类，就是乌头父子，然后生父子、炮父子，然后还有天雄，然后至于说侧子、漏篮子不用，平常不用，就带到一下就好啊。